成。 you

再见我的笑声。这豪杰怒气难消，搓虎掌，咯吱吱，牙关紧咬，瞪双睛，说：天哪，我父女就是这样分了手。哎，很心肠，他迈步如飞往外行，这一回召唤得爹爱女，到今都多帅音，到后来衣锦还乡，酬谢都公妇女们喜相逢啊。 我们听完了杨凤杰老师的这场正火之后呢，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啊，没关系，还有返场，返场呢我们明天再请大家来欣赏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。